都是清一色的夹袍夹褂，穿着米黄色油衣，套透了的牛皮靴子踩在泥沙道上，发出咯咕咯咕古怪的声响。看来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尽管这样的天气，走这样的山路，却绝没有一个人一倒歪斜，踉跄不堪的。前后五步一个人夹车而行，连脚步都像操演似的踩着一个节拍，偶尔有人咕咚一声结结实实地摔在泥水里，也都是一挺身跳起来，目不斜视地按着腰刀继续走路。落车最后边是马灵玉总兵范十一，这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汉子，四方白净脸，平平的两道一字眉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只眉梢稍稍有点向上挑，透着冷峻和傲岸，露在油衣外如主粗的辫子直垂到腰间，慢慢的摆动着，滴着水。他是朝廷三品大员，按照规矩满可以做大轿的，也许是护卫差事紧要，也许要给自己带的兵做表率，除了坐下一匹早流马，其余遮雨器具与兵士一模一样。他骑在马上，双目端视前方，右手握着冰冷的剑柄，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忽然前头路上一乘飞骑打马狂奔而来，泥水满身的马刚刚站稳，一个哥斯哈滚鞍下来，平手向范十一行一军礼，禀道：范军门，居河和靠山镇边的三岔河口涨水，石桥冲垮了，这里的车过不去，请军门示下。范十一勒住马，盯视着哥斯哈，徐徐说道： 当兵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还用请示吗？立刻和靠山镇那边驿站联络，十三爷今早已经到了那里，这是他老人家的差事，你们仔细着。 十三爷是当今雍正皇帝的弟弟怡亲王，护卫十几辆这么普普通通的油壁车，竟劳动他奔波200余里亲自接应。那哥查怔了一下，是，标下知道差事要紧，不过方才标下到河边看了，居河长得太凶，前头打战兵士几次搭桥都没有成功，请示军门是不是往北绕道从沙河店过去，那边的桥修得结实。范石一听了一直没言语，摆手命落车队停下，方对哥查说： 走，带我去看看。 扎。 于是二人打马一阵急行，约走5里远，便远远听见居河激流的咆哮声传来，又暂行2里地，果见居河横在面前。范十义的军队隶属军机处和直隶总督双重统辖，专门守护清室皇陵，是善捕营马灵玉大营兵，名副其实的御林军。虽驻兵遵化，几乎每个月都要进京述职，不知从这里经过多少次，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条温顺如处子、芳草如花、遍布河床的居河会变得如此狰狞。淅淅沥沥的雨中，呼啸的洪水仿佛受不了夹岸岩石的挤压，从西南狭窄的河道冲决逆波直泻而下，在居河桥一带三角盆地陡的一个转弯，又向东南折下，从北燕山汇下来的洪水浑浊的就像西周，也从这个三角地入居河，两股水汇融相击，撞击起丈余高的浪花，不胜躁怒的在这个三角大潭中追逐着，滚滚波涛像一锅翻花沸腾的水， 焦急的没有规律的旋转滚塔，寻找着发泄的出口。何涛的狂笑声，拍岸声，水里巨石的滚动声，混混沌沌融成一片，在暗的黄昏一样的天穹下显得异常令人恐怖。百余名兵士疲惫不堪地站在被震得簌簌发抖的岩石梯道上，手中拿着木锤、斧子等造桥的工具，岸边道上七零八落地放些麻包、蒲包，看样子已经几次试过造桥。二十几根碗口粗的桩木，像草节棍做的，飘在水上是时沉时浮啊。范石一略一看，便知自己遇水造桥的指令绝不可行。他凝神望望对岸，也只一箭之遥，却是水雾弥漫，看不清楚，似乎也有人向这边眺望。因回头问道：“ 那边是十三爷的人吗？” 见那哥什哈一脸茫然，知道他也听不见，范石义用马鞭捅了捅他，又指了指对岸，用询问的目光看看哥什哈。那个哥什哈这才醒过来：“ 啊，军门，那是直隶总督衙门的人，来了有一个时辰了，方才在那边造桥也不成，喊话听不见。” 正说着，对面几点红光一闪，似乎放了几枚火箭，大约中途被雨水打湿，多数都飘飘摇摇坠落在了河里，只有一只射到岸边。一个兵士忙捡起来，又双手捧给范石义：“ 哎，是那边送过来的箭书。” 范石义接过看时，箭是一条明黄丝笛附着的一个邮包，心知必是怡亲王允祥的手书。展开了用手遮着雨读的时候，却见上面写着：“敕令范石义不必造桥，绕道沙河店，明日晚抵太平镇驿站，匆匆此令，怡亲王允祥，雍正四年十月初三。”下方还钳着一方殷红的朱砂印，篆书“允祥”二字。范石义将敕令收了袖里，仰面望了望越来越暗的天色，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说道：“ 用火箭回信，范石义遵谕，今晚宿沙河店，请王爷放心。” 说罢，拨转马头返回原地，命车队就地由旧驿道北折，几乎贴着长城角，顶着寒风冻雨，蜿蜒向北前进，直到天色黑定，才抵达了沙河店。这是坐落在燕山群岭中的一个小镇，东有太子峰，西有麦垛山，中间一带平川，居河沿镇边穿过。这条居河河面宽，水击河底巨石，浪花翻飞，看上去比三条居河也不止，样子吓人，其实最深处也不过其腰。范石义到镇边第一件事就是着人去看镇北的桥，一时便听回说大桥完好无损，只桥头两边凹处因为涨水漫溢了两只分流，水深不过莫膝，落车完全可以平安通过。范石义顿时放心了，此时松了一口气，才觉得饥肠辘辘，望着雨幕中的沙河店镇，一时倒犯了踌躇。落车上坐着四十三名太监宫女，原是侍奉被处在景陵为先帝守陵闭门思过的大将军王允提的，不知犯了什么过错，一体擒拿解京，囚犯坐游避车，押解的将军林宇原也有点不伦不类，但这却是皇帝第一宠臣允祥的首令， 密送北京教我处置，不得委屈亵渎。范时义虽然觉得匪夷所思，也只得遵谕行事。但这个镇子里没有驿站，好民房居住又不易官房，还有十几个宫女，该怎么隔离居住呢？范时义下马卧边，只是沉吟。带队的哥士哈知道他为难，踩着辽水过来，笑道：“军门别犯愁，镇西有个破关帝庙，早就没了香火。咱们统共八十几个人，就将就着住一宿，管保平平安安。” 嗯，好，你小事。 范时义脸上绽出一丝笑容。 三十个男犯，除了蔡怀喜、钱运斗两名，都住关帝庙。乔引娣和十二名女犯寻一家宽敞的客栈包下来，我和军官看守蔡钱和女犯，兵士们看护男犯。那都是些太监，他们不敢逃，也没处逃。然后分拨轮流到客栈吃饭，去吧。 于是一行人众带着车到了镇北，果见一座多年失修的关帝庙黑悠悠处在夜空里。十几间庙房虽已破败不堪，里边到处失漏，毕竟有些地方还算干燥。范时义便命兵士们拆下神龛栅栏，点起火来，自脱掉了官服袍靴，换穿了一身绛红夹袍，顿时觉得浑身轻快。因见去客栈订房子的亲兵回来，便问道：“ 差事办好了？”“ 好了，就在沙河老店。我怕惊动人，换了便衣去的。是有名的百年老店了，前酒楼后客房，不过里头已经住了十几个客人。我好话说了一车，老板死活不肯撵客人，说通天下一个规矩，进店就是财神，所以这店咱们包不下来。” 范时义笑道：“ 哈哈，那是自然，都把号褂子脱了，带四辆车过去，另拨二十几个弟兄在外头守夜，只是密一点，叫人看出我们行藏，我是不依的啊。” 说罢披了油衣出来，看那天的时候雨已经几乎住了，只零零星星洒着雾一样的细水珠在脸上，微有些凉意。店老板早已经守在门口，见范时义带着人车以礼过来，忙迎上前去，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一边往店里让，一边说：“ 哎呀，啊，劳客辛苦，快请里头安置，现成的客房，现成的热水，洗刷一下，外头现成的酒菜，您老头一回来，这顿酒菜不用出钱，算小的为爷洗尘，咱们图个长呀。” 在秋雨寒风中跋涉了一天的范时义，被这几句温馨的奉承话说得浑身松快，笑道：“ 哎呀，我们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先吃饭，别的再说。没有不出饭钱的礼，就是不出，你照旧从我房钱里扣了。你们店家这些小把戏，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啊？我先头啊，也是开店的出身呐。” 一句话说的老板笑哼哼的。 眼见车上两个男的，十几个女的，一个个面容憔悴的下来，忙招呼了：“哎呀，这天儿这路颠一天可真够受的，快都进来。哎，伙计们，给爷们烫酒，把大铜壶做火上，爷们人多啊，下头人也多，楼上三间空着，只有几个客人在那里行令吃酒，请爷们都到楼上用餐。” 范时义见人已经都下车了，款步走到第二辆车跟前，对站在车前一个女子温声地说道：“小姑娘，今晚我们就在这里打尖，您呢 还有，他看了看头辆车下来的两个中年人，又说：“还有蔡先生、钱先生，都是我的东家，好歹体谅着我们做下人的难处，将就些个啊。明天呢，咱们天明顺顺当当赶路，就是回去迟了点，主子断不见怪的。” 店主人万万没想到，这位气度雍容中带着威严的中年人，竟然还是车里人的下人。但看那车，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华贵，下来的人物体态也不显得怎么样的尊严，他真的有点迷惑不解了。仔细打量，只见这位乔姑娘上身穿着绛紫暗格天马风毛套扣坎肩，下边系着石青凝绸金棘滚边绣花裙，微露出一双放了的半大不大的脚，一张瓜子脸，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两条细细的龙眼眉中间微蹙，眉梢淡垂，顾盼间明艳照人，一张不大的口抿着唇微微翘起，显得很有主见。跟在他身后的两个中年男人，一个矮瘦，一个矮胖，都像是有点浮肿，表情木然，步履迟缓地移动着步子进店了。还有十二个使女打扮的少女，姿容绰约，却都神色黯然，依次而入。他们一进店，立刻都招引了所有食客的目光。范时义向护卫的便装亲兵丢了个眼风，对走在前头的矮瘦子说道：“蔡先生，咱们的位子在楼上，钱先生请，其余的伙计各自随喜吧。”说着带了三四名哥斯哈不言声登楼上来。这是三间打通了的酒座，东西墙靠着一扇扇屏风格子，看样子原来是用屏风隔开了的雅座临时撤去了的。靠西南临街窗前坐着一桌，约五六个人正在行令吃酒，众人喝得高兴，都有点微醺。见他们一行二十多个人上来，也都没有在意。范时义自和乔影帝坐了靠西北楼梯口的桌旁，几个亲兵在南边临窗桌边，其余女客倒坐了离那群客人不远的桌上。众人都默默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看着饭菜上来，各自举箸而食，竟似一群陌生人偶然相聚。倒是蔡怀喜打破了沉寂，笑慰范时义：“老范呐，你知道，再往前走，我们就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多谢你一路照应，送佛还该上西天，能弄点酒吗？”恰酒保上来，范时义便吩咐：“我这一桌搬一坛子三合老辽，南边那桌一瓶，给他们做餐。楼下用餐的也是一瓶，我们明早一早赶路，不能多吃，明白吗？”“ 是喽，给老客上酒喽！” 店小二高声一唱，忙不迭的便下楼去了。清客已经安置停当，范时义也不劝酒，自己也不喝，只捡着饭菜自用。蔡怀喜和钱运斗二人却甚是放肆，左一杯右一杯，一碰即饮。那乔引帝几乎不动住，怔怔的只是想心事。范时义也不敢多劝，因此这顿晚饭尽自丰盛，却吃得十分沉闷。渐渐的，西南那桌客人的行令声倒听进去了。靠窗一个三十多岁的白胖子说道：“ 哎，猜名太费神了，总是贾先生赢，先是请他吃酒，倒弄得我们都醉了。我说啊，我们换酒令，要先说一个字，

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石江说笑着，唱歌似的吟道：“良字本是良，家米也是良，除去粮边米，家女变成娘。买田不买粮，嫁女不嫁娘。”吟罢，众人鼓掌喝彩。八字辞虚笑道：“好，我甘凤池今儿也下海，听我的。”因朗声说道：“清字本是清，加水也是清，除去清边水，小心变成情。火烧纸马铺，落得做人情。”说完自得其乐地呷了一小口，对身边的一个又黑又瘦的秀才说：“曾经啊，你是东海夫子吕先生的门生，瞧你的了。”曾静笑道：“哈哈，这个有何难哉？”吟道：“其字本是其，加点也是其，去掉其旁点，加欠变成七。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正陪着乔引弟吃饭的范石突然想起重阳节那天自己带兵闯进景陵拜殿，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王，皇帝的嫡亲弟弟允提，连自己心爱的奴婢乔引弟也无力保护，生生从他面前带走了，自己可不是那戏龙的虾欺虎的犬吗？这些话听着是太刺心了，范石义竟端起粥来慢慢的喝，连蔡前二人也都凝神静听。范石义也想看看这个乳臭未干的神仙有什么门道，张了张口没说什么，只胡乱吃着侧耳静听。却见贾道士倚住鸡碗说道：“西字本是西，加点也是西，去掉西旁点，家鸟却成鸡。君不见五谷大夫百里奚，山栖破飞烹制鸡。”又说道：“哈哈，凭这些酒令你们难为不住贾世芳，下一个轮到石施主了。你要说的令我写在那边水牌上，说出来有一字之错，罚我吃了一坛子酒。”“ 好！” 众人不禁轰然叫妙。范石义这边几十个人本来吃饭吃的沉闷，此刻连亲兵护卫宫女都停了住，呆呆地望着那边桌上。只见贾世芳徐徐立起身来，向室中众人横扫了一眼，看到范石义这一桌，目光一然一闪，却没言声，背转身提笔在粉牌上击书了几行什么字，翻了牌子，转脸对石江笑道：“请你说出来，看我猜的对不对。”石江已经看愣了，世间真有这样的神机？他翻着眼皮搜索枯肠半晌才说：“香字本是香，加水亦是香， 除却香边水，雨下变成霜。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他话音刚落，贾世芳已经将水粉牌翻了过来，一边笑道：“哎呀，我把义字写成了野字，看来大道没有圆融啊。”此时众目睽睽，所有的人都盯向那块三尺见方的牌子，果然见除了加水也是香，中间一字微有不合，其余竟然全部契合。顿时连范时义带来的人也都啧啧称奇，满屋都是议论声。石江几个人已经站起身来，笑着说：“哈哈哈，虽然猜中，你自己说出错一字罚酒一坛，来啊，请君入瓮。”那地下摆就的两坛三合老辽，其中一坛尚未起风，打开了就大碗倾倒。那贾世芳也不推辞，等着一碗接一碗的喝了，瞬时坛空碗净啊，已是驼颜微醺，对劝菜的石江说道：“ 哎，你不是问功名吗？你说一个字，我来为你推算推算。” 石江说道：“ 哈哈，我早就想好了，你猜猜看。嗯，是个乃字是吗？”“ 是。”“ 哈哈，这个字难拆呀。”“ 不难。”“ 你问的功名，乃字是缺笔急字，你终身不得及第呀。” 站在旁边的曾静笑了：“ 哈哈，存世游戏，我是圣人门生，就偏不信你这些个把戏。我出一个野字，你玩玩看。”“ 哈哈，这是个终身蹭蹬的字，无马不成池，无水也不成池，虽有力而走之不全，天罗地网不定。”“呵呵，你走投无路。” 曾静扑的一口酒全都喷了出来：“ 哼，这个牛鼻子，年轻轻的如此捣蛋，你要能说出我的家世，我就服你。”“ 哦，你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舅母收养了你，想逼你学生意，你又逃回家里，你伯父想吞你家产，赶你出来，几乎逼你自杀，你神母和你死去的母亲要好，不忍曾家断后，出私房钱资助你外逃山奴，逃奔东海去找吕留良，你在山东进学为秀才，吕留良死，你又返回湖南收拾家业，营养神母，教读为生。我说的可有一字之谬啊？” 曾静先是怔怔地听，听到后来两腿一软，坐回凳上，已是面如死灰，喃喃地说道：“ 你不是人，你是鬼。圣人不云六合之外，我不能信你的，你一定在哪里打听过我曾静的蚕食。”“ 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是圣人不似鬼神说教，不是圣人不懂得，天下亿万庙堂若没有灵响，谁肯信他呀？” 说着一转脸儿，对着旁桌看得目瞪口呆的一个军官说道：“ 这位兄弟，我总没有打听过他的蚕食吧？他也是七岁丧母，继母不良，挑唆他父亲把他逐出家门，流落湖广， 江南，又辗转到河南、陕西，遇贵人收留，从军打仗，积功到五品。你是不是？ 是是啊。 那军官已经被贾世芳说得满脸泪痕，竟忘了身份，一挺身说道：“ 您真是神仙，您是活神仙。我叫霍英，是四川人，真服了您了。请先生指明，我爹还活着吗？” 贾世芳随口答道：“你出走三年，父亲就病死了，你继母带你继母弟另嫁了。你不要哭，这是孽缘。你也不要报仇，你继母嫁到这家苦受折磨，几乎天天挨打，明明报应，有人已经替你出气了。”说着转脸又问曾静：“你可服气呀？你的磨难还在后边，若肯入我道门，为我弟子，我以五行颠倒大法为你除去霾云，颠簸红尘，否则有一日你终归悔恨莫及的。”曾静目光如痴，盯着悠悠的灯火，喃喃地说道：“恐怕你这点左道旁门还收服不了我。君子之命，苟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范时义眼见自己的人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道士渐渐迷惑，一个个竟跃跃欲试，想请他推算造命，正要起身带人下楼，身边的蔡怀喜突然大声叫道：“那位仙长，肯屈驾过来给我这一桌观观气色吗？”贾世芳仰面咕咕又牛饮了一碗，笑着从容一点头，隔桌过来，一边走一边对那群军校一一指点：“存心善谢，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了，不晓得警惕吗？啊，你家门山向不利，偏西南了，向南正过来，你母亲的病就不治自愈了。梁善人，宫门里头好修行，你自己福薄，可以见你儿子孙子身登龙门呐。啊，你天道福善祸淫，祖德原本不薄，都给你折尽了。你养的那几个小厮，总有一天夺了你命去。”一路说着，贾世芳款步夺过来，站在钱运斗身后立定了，却一声不言语，盯着众人接压一叹，仿佛不胜感慨。范时义冷冰冰地看了看他，半晌才说：“道藏万卷，浩如烟海，不在口舌之间，你不安分，邪计入室，小乱视听啊，已经犯了天威了，你不收敛，恐怕祸到无门呐。”贾世芳满不在乎，笑嘻嘻地说道：“我学成道家三位，奉师命出龙虎山济世，济世也是修道，这酒楼上31人，你们尽有相识不相识的，与我却没有秘密。我不为天行事，天也无奈我何。你看。”他说着手指呈兰花状一弹，满楼5-6支蜡烛突然同时熄灭，楼上顿时漆黑一团，人们被他突然露的这一手惊呆了，竟谁也说不出话来。漆黑中听贾世芳的声音瓮声瓮气，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太黑了吧，今天10月26，这时候不该有月亮，我借来一片清光为诸位佐酒。”众人惊怔间，外边浓重的云已经散为莲花云，透明的粉色的花瓣中 略带迟疑地闪出一轮明月，银色的青灰从南边一溜亮窗洒落进来，满楼都是融融宜人的月光。贾世芳满意的看着对面目瞪口呆的范十一，咯咯的笑道：“ 这是小道能办的，这楼为我而设，此雨为我而兴，那河为我而涨，碧桥为我而滩，这是一会人物，天意是天意，我免尽人事而已。” 范十一按耐住心头的惊慌，悄悄地用手按住了剑柄，闷哼了一声，说道：“ 你是白莲教的吧？我虽是武将，却是文进士出身，自幼饱读史籍，何事不知啊？颠倒五行阴阳，你晓得前名徐鸿儒吗？你老实点，回你的山，修你的道，不然三尺王法正为你设。” 贾世芳将手一摆，已又是灯明月暗，竟向范十义一躬致谢：“ 你的话和我师父的话一样，是正理，所以我不驳你。但我却不是白莲教的，乃是江西龙虎山楼真人关门弟子，专门出山了却俗缘。我不背礼违法，从善行己事。你钢刀虽快，难杀我无罪之人呐。这位先生，方才你叫我来为你推修旧的吗？”他把脸转向了钱运斗，钱运斗和蔡怀喜都被他方才的幻术弄得五神迷乱。钱运斗这时想到是自己失态招这道士来的，因点头说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楼上多一半都是侵犯，这一番结网惊师吉凶如何呀？”甘凤池、曾静、石江那一桌的客人原也纳闷，这一群男女客人突如其来坐得满楼皆是，却又互不言语，各自闷头吃饭。至此才明白，原来是朝廷结网京师服罪领刑的待决侵犯。贾世芳环视周匝，苦笑着点了点头，蔚然一叹：“哎呀，生死事大，其理难明啊。”他用手指了指桌旁的乔引娣，又指了指蔡怀喜：“生未必欢，死未必哀，君子知命随分，守时而已。”范十义心头不禁一震，军机处转来的廷玉捉拿十四阿哥允提身边的奸人，名单上头一个就是蔡怀喜。押解回京的内侍批文也赫然写着：“乔引娣等43名男女工人，现在这些竟被这个年轻牛鼻子道人随口道出。这个贾世芳究竟是个什么人物？”范十义真的起了戒惧之心了。看看西边一桌，甘凤池一杆子人旁若无人的大吃大嚼，快靴腰刀掩在袍下，举手投足孔武有力，似乎也不像什么善人。范十义呷一口酒，心里打着主意，却听蔡怀喜笑问：“霍神仙，怎么一到节骨眼上就嘴里含了个枣啊？你倒是说明白点啊。”“ 哈，没有什么不明白的。” 贾世芳干笑一声，径自为蔡怀喜斟了一杯酒，轻轻一推送到蔡怀喜面前：“ 想活的死不了，你不想活，我有什么法子？” 蔡怀喜举杯一饮而尽，还要攀谈的时候，楼下一个军校匆匆上来，对范十义耳语了几句，退后听命。 范十一似乎怔了一下，随即起身对贾世芳说：“道长，今儿真是幸会呀、啊！不过我公务在身，实在不能相陪了。”他转过脸，又对早已停了住的众人说：“都吃饱了，这里不是闲磕牙唠话的地方，下去安歇吧，明儿还要赶路呢。”于是众人纷纷起身，押着蔡怀喜、钱运斗和乔引娣一干的人犯默默下楼。一阵着重的步履响过，偌大酒楼上立时空荡荡。范石一瞟了一眼西边宴桌，对若无其事含笑站在身旁的贾世芳说道：“ 请足下留下行止住处，日后我一定奉访，有些事情还想请教。”出家人四海漂泊，哪来一定的行止啊？有缘的自然再见，没缘分的留下行止住处也是无益呀、啊。说罢便打一几手。范时义对这位能颠倒阴阳不卜而知的道士也真的不敢轻慢，双手一躬：“哈哈，但愿有缘。”遂款步下楼。 范时义下楼便是一怔，方才上楼的军士禀报，只说江南巡抚李卫来了，在楼下候着。他直在守卫清室帝后陵，原本不受李卫节制，只早年在四川成都当城门领的时候，和成都县令李卫过从密切，也想不透李卫何以突然出现在这个偏僻的小镇，更使他吃惊的，李卫身边还站着一个人，不到40岁年纪，通袖四爪蟒袍，石青补服，带着金龙二层朝冠，颤巍巍地坠着十颗东珠，正是当今雍正皇帝御前第一宠信爱帝怡亲王允祥。允祥大约身体受了寒，咳得满脸潮红，疲惫的眼神盯着范十一，良久才说：“ 你这个狗才，愣什么？不认得你十三爷吗？”“哦，奴才范十一，给爷请安。” 范十一这才回过神来，忙打下签去，说道：“ 奴才是古北口爷练过的兵，怎么敢慢主子呢？太出意外了，靠山镇离着这里50多里路呢，这黑天这路爷怎么走来的？” 允祥笑着对李卫说：“你听听啊，这是带兵的人说的话吗？差事不要紧，我才不肯黑灯瞎火的来接你呢。就在这里，你和李卫交接，由李卫带乔引娣他们回京，你的人随行，你呢随我回马陵峪，我要去见一见十四弟，有旨意和他谈谈。”范十一这才和李卫攀话：“ 哎呀，有借功几时到京啊？我瞧着也是气色不好，是冒了雨了吧？”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